间，今天陪伴各位的三十分钟要告一段落了，也是希望这每三十分钟当中都能够有那么一首歌你为它驻足一下。节目之余，想要把你所喜欢的音乐推荐给大家的话，都可以来关注肖辉的微信公众账号 SYMM0321， 给我留言就 OK 了。那么稍后呢，本台的精彩节目还将继续为您送上，我是肖辉，明天见。